Hello，Hello， 如是我问， 嗱，我少出现呢个节目啊，我料唔够噶，最紧要次官喺度。 系，如果问咧讲诶，好多宗教啊， 灵异都有噶， 灵异啊，乜嘢有嘅？ 嗯， 因为咧最近咧我睇咗一套， 咁就灵异开咩题目啦？ 电一个电影啊， 电影， 系咁诶，里头咧讲到人狼呢样嘢 ，werewolf。OK， 即系人会变狼，越狱之嘢。 其实咧就唔止 werewolf 嘅。 嗯， 這個 were 親呢個 were 可能是紅人都得嘅 ，were bear 都得嘅， okay， 或者咧嗰、那個博嗰、那個係兔仔都得嘅， 即係人變獸， 係啦，其實人同獸之間咧嘅一個變化。 嗯， 咁呢個裏邊咧，以人狼咧為一個咧最多人講 最出名 嘅 嚇。嗯， 咁啊電影裏邊咧嘅人狼咧最早咧嗰、那個。Wolf 咧，就其实咧有一个哲理喺度嘅。咁啊，唔知你有冇睇过呢套电影诶 ？The Wolf 边个年代先？ 呢度嘅电影都有成廿几年前， 唔算太耐， 唔算太耐紧。咁咧，佢个故事咧讲述一个人，系一个欧洲嘅传说，话咧如果嗰个人俾嗰种狼咧咬咗之后， 嗯哼。 受到那种叫狼的里面的毒狼的毒入了他的血呢他一个月之后的月圆之夜哇刚刚呢那个月圆的吸力呢就引致到那个人就会由一个人变成一只狼啊那狼呢变成狼不要紧你就走去森林里咬兔仔咯，唉，咁你咪走去交配咯，乜都得啦。你唔好搞到世界大乱啊嘛。 人狼呢下嘢就特别嗜血杀人， 系啊，佢系杀人嘅攞命， 特别中意揾人嚟杀嘅先过瘾。 唔止，仲有样嘢结， 嗯， 就系咧杀完咬人之后咧， 传染， 系传染咗佢个狼毒， 即系毒素会扩散， 扩散咁啊，变成咧第二个咧。受佢咬人咧，就一个月之后又变成 又变第二只狼啦。 第二只狼，嗰只狼咧又出嚟咬个人，咁啊变咗咧呢种嘅传染病啊，就生生不息。咁啊引致到咧就世世代代里边咧都会引致到有呢个遗患啦，即系喺嗰个年代喺欧洲咧就讲呢个系一个咧好遗患。咁啊欧洲系咪有？呢、这個咁樣嘅記錄，真係歷史上嘅記錄。得當時嘅科學得進步啊，醫學又未必進步。其實咧，而家啲人睇翻咧，就係瘋狗症。瘋狗症咧係經由一啲狗或者野獸 病啊， 狂犬病。 嗯， 經由一啲咧咁樣樣嘅 野獸、 野獸或者狂犬，唔係一定 唔一定就係狗啊， 狗 唔、 哦、 一定噶，唔一定。 喺加拿大咧。那些叫 Lagoons， 碗紅 碗紅 都 有 喎， 係 喎，都可能 有 喎， 都有噶嚇。 咬人嘅嘢咧，老鼠都可能有喎。佢有嗰種狂犬病咧，佢咬你之後咧，啊 Rabies 啊，就會咧引致到咧你嗰個受傷者咧，就慢慢咧真係變成只狗一樣。 佢啲病徵發作嘅時候似，唔係即係話一隻狗，唔係咁，因為佢病徵咧就係會口吐白沫啊， 係啊， 伸曬脷啊，哮喘咁嘅樣啊，同埋雙眼會發紅啊， 係啊， 同埋咬人嘅， 咬人咧，同埋咧會忌水嘅， 忌水係啊，好關忌水 係忌水嘅，咁啊仲有咧，佢呢個病呢、這個咁嘅狂犬病咧。佢又咬人之後咧，嗰、那個病人咧 都係會再傳染， 又會傳咗俾另外一個被咬者喎。咁所以咧，呢啲咧同嗰個傳說咧好吻合。咁啊，亦有可能咧，就係呢個傳說就係由於呢個現象而啟發出嚟。 而當時啊，似乎冇講錯，中世紀就科學唔發達，醫學又唔發達啦，佢好多傳說噶嘛，又經常將疾病同魔鬼咧 有關係， 巫術咧就混為一談噶嘛。 冇錯。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狂犬病種病徵咧。就的而且確好嘅素材可以咁講，素材咧就令到啲人喺佢嗰個恐懼裏邊就發揚光大，就變咗啲即係民間傳說啊、古仔啊，不停咁散播出去咯。 係啊，咁 引致到咧有个恐慌。 嗯， 咁而呢个故事咧，正话讲翻个电影故事咧，就系咧呢个咁嘅主角咧，就俾一啲咁嘅狼咧咬咗之后，咬咗之后咧，最早嗰阵时咧。在三十年代咧嘅電影拍過一次咧，就係個結局啊，就係佢個老豆，生咗出嚟個老豆，知道咗咧佢嘅仔係狂犬病，不能自制嘅，於是乎咧大義滅親，用佢一個咧一支銀拐杖，就打死咗個仔，個仔係佢獨生子咧，最愛嘅仔咧，但係咧。都要毀滅佢，如果唔係咧，佢就危害人間咁。呢個中國人所話叫大義滅親嘅橋。喺近世呢、這個 Wolf 呢個橋咧，就另外深一啲啦。呢、這個又講人性啦。被咬嘅人咧，知道咗佢慢慢變成狼啦。佢描写佢咧，佢唔系即刻知道佢变狼嘅，而系咧佢喺成个过程里边咧，即系下月嘅月圆嗰只变狼啊，佢就知道咗咧自己点解平时嗰个嗅觉系闻唔到嘢嘅，好多嘢闻唔到嘅，而家咧突然间嗅觉敏锐得好犀利啊！咁呢个咧就即系咧。狼同埋動物咧，比人類更叻嘅一個地方，嗅覺好靚。我哋人嘅嗅覺係其實係慢慢 聽覺又好，嗅覺又好都係 冇咗噶啦。 狼就夜視鏡添啦， 夜視鏡。如果你講眼力咧，你唔夠鷹， 係咯， 鷹幾成功你望嚟望嚟，乜嘢啲咁低佢都睇到嘅。 狼 咧， 阿貓喺黑暗裏邊都睇到好清楚噶嘛。 佢夜視、 夜行動物嚟噶嘛。係 啊，兼且咧，佢個嗅覺好準確嘅，即係附近有乜嘢動物行過咧，腳印啊，或者嗰啲體味啊，全部咧佢一一清楚。咁佢就嗰個受害者咧，佢個傷口慢慢埋咗，佢唔覺，但係咧佢感覺自己變化。到了那個月圓之夜呢，他覺得周身不妥。為什麼呢？因為呢自己慢慢呢的手腳就長出一些爪牙出來。身體呢的毛髮呢突然間呢旺盛，噓聲出一些瘦毛出來。不敢照鏡，到了十二點鐘呢，原來已經開始呢全個人的面目全非。變成一隻狼的面目。 兩模樣。 咁唔似，仲要咧啲衫咧下唔能挣脱晒，变咗唔准着衫，冇衫着， 复归自然成身毛啦。 系啊，成身毛就啲牙齿啊长咗出嚟咧，就系狼嘅牙。要扑声跳出窗外，走出去街里边，或者走去森林度咧，嗜血，一定要搲一啲咧动物嚟食，或者咧。走翻入去森林嘅定律里边咧生存，直至到咧第二日嘅晨早嘅太阳出啦，佢就发现自己咧裸体咁样咧就瞓咗喺个森林上高，自己冇晒衫，周围咧佢嘴边啊手啊全部都系野兽嘅血，即系话咧嗰晚佢狼性大发啦。就跟住咗好多 小动 物，咁佢翻屋企咧，就知道翻咗屋企，翻咗屋企咧，就知道自己系变咗 wolf， 变咗人狼啦。咁开始咧，嗰个戏咧就讲佢个挣扎。因为佢又有爱人， 讲人性化咯， 系全部讲人性化啦。咁呢个咧变咗另外一个咧，将。一个传说或者恐怖片咧，改成为一个咧， 搬咗个现代伦理里边框架嚟讲， 伦理里边框架。咁呢个框架咧就系一个人，如果佢嗰个变成一个人狼，佢自己如何自处咧？点样知咧？啊，咁之后咧又再进步一步，咁就今晚咧可以讲呢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就系你嘅人，如何自处喺一个咧不能够控制环境度。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原来呢又是有狼性的。 这个就人比狼更狼啊，有些人 就说。这个人呢就说呢他说 人的兽性比狼更可怕。 人呢原来潜伏在里面呢个个都是人狼来的。因为他有一个阴暗面。这个阴暗面呢就是野兽的阴暗面。这个阴暗面呢随时潜伏了之后呢不用月圆他都可以呢发出来。只要他呢想谋求某些利益。 即是有个触发点就是的了。 是啊，触发点有个利益他就会呢变成一个仲残忍个狼的动物。但是他仍然呢是用人的衣冠啊。 衣冠禽兽啊。 你俾他看的。那你不防的嘛。如果你他是一只猫或者他是一只狼。你打个突啦走开啦。你见到那 只。不知防备一个人面就受心。 是啊，你怎样防备呢？它有另外一个这样的意义的。它有很多 layer 的，很多个层面。咁今晚呢我哋讲人狼，其实唔系讲人狼，系讲呢其实后面呢西方电影好多时呢就会带出啲嘅。 用咗呢样作为一个人性嗰个剖析嘅切入点。 系 有趣。 咁同埋呢个电影个主题。佢个主题呢就唔系直接讲你听嘅。而系呢佢用咗个故事。或者唔好理呢个侦探故事啊，定系呢个怪兽故事，定是一个成长故事，你不要讲它是什么故事先，就讲后面呢讲了一个导演或者编剧讲了一样它的 message 给你听，它的意念给你听，然后呢你自己去想，你自己不是想过那个故事的结局或者怎样发展，而是想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咁呢个呢就係人哋赢你呢就赢咗呢样嘢。 的确係。 赢赢晒你。 呢下的确係即係创意嘅，即係视乎你用咩架生，即係好似阿次官话斋你都係讲嘅人性㗎啦。咁问题是用咗呢个人狼嘅故事套入去的话呢就声色不少。希望大家一定就好形象化地可以感受得到，即係肯定一只狼啊。即是人同狼中间你嗰个自处啊，即係呢个。但係啱啱讲嘅人性嘅阴暗面，即係有啲人讲法就话其实人仲恐怖过狼啊。因为狼呢喺自然界啦，我唔讲人狼嗰隻，即係你已经妖魔化嘅。喺自然界里面狼呢佢杀生係为咗想饱肚㗎嘛。 係啊， 佢唔係有计划你要种族灭绝啊，冇咁唔好政治迫害，冇咁嗰啲嘢。即係自然一件事嚟。 饱佢唔食嘅。 佢饱佢唔食㗎啦，即係佢玩㗎啦，瞓觉唔理你。咁所以佢有需要佢就要搵嘢食。就唔係好似人类咁样即係无差别，即係随时可以点杀生。起码佢哋唔会有我哋嗰种战争嘅概念㗎嘛。地盤咪地盤囉。买咗地盤咁佢就和平㗎啦，冇嘢㗎啦。咁但人唔系㗎嘛。有好多意识形态㗎嘛呢样。咁所以点解就係话有时讲人嗰个入魔嗰个恐怖嘅地方呢就比动物更加残忍或者更加恐怖，就咁样嚟嘅。咁所以点解就係话中世纪讲人狼嗰个所谓恐怖嘅地方呢有少少已经脱离咗个自然状态。睇个狼个狼性，而将人嗰个魔性投射咗落去啦。 系啊，冇错。 投射嚟嘅点解咧？你睇翻中世纪写人狼嗰下嘢咧，通常头先都讲翻，佢多数会系同宗教啊、巫术啊、撒旦啊，系混埋一谈噶嘛。 一阵再讲咧，佢亦有一个。 其实嗰部分就将人个兽性或者人个魔性投射咗落去，用咗个狼嘅形象嚟带出嚟噶嘛。 嗱，点解用狼咧？咁样，因为咧。我哋中国人咧就讲豺狼，豺狼，豺狼嘅豺咧同个狼咧两种动物嚟嘅， 两种动物嚟嘅。 Hyena 咧就豺，狼咧就 wolf。豺呢种动物咧，好多卡通片啊，好多片咧都有， 即似狐狸多啲嗰只嘢。 系，嗰只嘢咧衰啊衰格在咩咧？佢好似人咁样嘅，佢唔食。都一直咬烂佢嘅， 吓蛊惑咯， 系蛊惑。狼咧就比较群体啲嘅， 强悍啲， 强悍啲。但咧佢咧就冇呢个柴咁样，唔中意咧就搲烂蛋咬烂，大家冇得食。情愿咬烂佢都要唔好俾留俾其他人食啊！唉，咁呢个咧，中国人咧就。 漢人咧就以龍為呢、這個 龍耕啦嚇， 係咪龍啊 ？Dragon，、哦、我哋嗰次講 dragon 咧、嗯，講龍，即、就、係、是、dragon 龍唔同嘅。我哋 龍嗰就四不像嚟噶嘛，拼湊出嚟嘅神獸嚟。 dragon 咧，呢、這個龍咧，即、就、係、是、中國嘅龍咧、嗯，就我哋上次講嘅啦，唔同我哋今日講個狼，嗯、狼咧呢、這個圖騰咧，人漢人咧就係用漢族就用龍。 嗯哼， 龙骨系用狼喎、啊， 系 用狼图腾喎、啊。上次 啲科学里面见到就系狼啊嘛。 系啊，上次女王都讲过狼图腾嗰个故事。呢、嗯這个狼咧，佢有佢嘅人类做唔到嘅嘢喎。佢有一个咧叫做合群性喎、啊。佢有一个、嗯、有一只呢个 Alpha 狼。 嗯哼。 呢 Alpha 呢个字咧就系、是、当 时大头大佬 系第一个字母即系 A， 嗯哼，即系老顶 老顶、嗯、，Omega 就最尾嗰、那个、嗯、即系 Z， 嗯哼， 咁呢、这个 Alpha 狼咧就系、是、全个族里边咧，佢、 嗯、 最 威噶 威嘅、嗯、最领导嘅，呢、嗯这个呢、这个可能系打出嚟嘅， 嗯哼， 呢、这个 Alpha 狼咪 游牧民族或者呢个性格咯， 系啦。边个边个赢就边个？ 你酋长个最好打嗰个嘛？ 系啊，最好打嗰个，系咪？ 投票啊，最好打 系啊，最好打就系酋长咯。阿佛狼就系咁样样， 都系打出嚟噶， 打出嚟喎。咁而家你睇咧，因为狗咧有三个祖先咧，其中一个祖先咧、嗯、就系、是、狼啊嘛。 狼啊，最直属啦。 咁所以咧，狼狗系佢嘅祖先最似啊、嗯。其实仲有好多狗，其实打种翻嚟嘅，打同杂种翻嚟唔同嗰样。咁、 嗯、 咧呢、這个狗咧都有狼性，个狼性咧就系边个一三只狗喺屋企都要有个系大哥嘅， 一定要分高下啊嘛。 猫都系噶，猫都要分大哥噶， 有噶 吓、啊、就冇狗咁犀利，狗一定要打出嚟嘅， 有地盘噶嘛， 有地盘。咁以前咧就话咧嗰个地盘咧，狼咧靠屙督尿嚟领嘅， 认住啫，个画个圈 叫 claim territory 啊嘛， 画个圈签到 系啊。我咧就我就屙咗尿咧。那個尿味咧嘅範圍底下咧就係我嘅狼嘅管轄嘅地方， 嗯、 你哋咧就唔好埋嚟啦，第二啲狼唔好埋嚟，一埋嚟聞都唔同嘅尿味咧，就啊識做就走啦，唔係咧打過、 嗯， 打完之後你要服嘅喎，個、 嗯、 狼嘅狼性，咁、 嗯、 啊又講翻咧嗰個狼嘅殘忍咧，佢、 嗯 就係獅食咧。其他的食猎物嘅，佢、必定咧夹硬生将你咧撕食撕开咗食咗佢，食晒嘅， 系啊，唔嘥噶骨头， 冇嘥骨头咬埋嘅。佢食一餐咧就好耐噶啦，即系好耐先喺度。 啲狗狗将啲骨头搵个窿掘埋，咪就咁嚟噶嘛？ 系冇错，就系狼性， 骨头都收好噶嘛？ 系冇错， 狼性嚟噶。其实 你咧就唔知去过呢、這个大漠啊？ 嗯， 我去过窝壁沙漠， 蒙古， 内蒙古。咁、有一次咧，就系、是、搭嗰啲面包车，嗰廿几卅年前，就去经过沙漠咧，就去。最后那个嘉峪关，咁沿途咧行几个钟头，都系沙漠里边嘅路。咁我哋好想见到咧狼群，因为咧就睇过咧呢、這个金庸武侠小说啊，《书剑恩仇录》就有咧狼群啊，成班狼群啊嘛，点样追住啲人啊嘛，因为饿狼好犀利噶嘛。 而家冇咁多啦，哇！咁啊，年前都冇咁多啦。 卅年前咧。俾卒之俾我嚟恨到， 恨到， 恨到见到一只 饿狼 ，lonely wolf， 一只饿到即系瘦骨如柴嘅狼， 揾食艰难。 佢见到咧，我哋架车咧就一路追啊，车追咗成几里嘅， 唔会想食你啫， 吓、啊， 唔会想食你啊。 佢希望揾，佢唔知道嗰架车系乜嘢，但系佢可能闻到车度有食物。 哦， 咁咪闻到人肉，我闻到我哋带咗啲 食物， 带咗食物嘅、可能咧 干粮啊， 干粮啊，或者有就有肉类啦，未定、 蒙古人最中意挂啲肉干喺度噶啦， 佢追住嘅，咁你睇到咧，睇到佢嘅真相， 真係呢，一隻卧狼係好得人驚嘅，因為佢全身呢瘦骨如柴，全部都骨嚟㗎啦，連嗰啲胸骨都棒棒排骨都睇到， 即係搵食艱難啫。 但係你睇到佢呢隻牙呢，因為你瘦到個面珠燈呢都冇肉，隻牙呢突咗出嚟嘅，係好尖好亮，好尖好亮，同埋呢睇到佢個螺眼啊， 哦，那個胸上， 那個胸上呢係直情呢震攝你嘅，你係就算你有把槍都未必肯咁開， 手震啊！佢狼過你， 狼係所以我哋而家就話啊，夠咩？呢、這個狼啊，夠狼 呢條友夠狼嘅， 佢就係用呢個描寫，真係好狼嘅，狼真係好狼嘅。 咁佢喺大漠裏面要生存係要靠呢啲噶嘛，得乜啩？ 唔係佢餓死啊嘛， 係攞 exact， 所以佢一定要搲到個獵物。咁好在而家咧就死緊好多啦。 哦，都冇乜得剩啦，而家。 咁啊，所以咧，卅年前我哋见到 开发晒啦嘛，好多地方。 孤狼啊 ，OK， 啊，咁而家好多人咧都用一个名啲黑社会投资都用呢个咁嘅绰号啦，呢、這个叫白狼啊， 白狼啊， 即系话佢够狼啊嘛。 嗯哼。 咁而家啲讲翻呢个werewolf 呢种人变狼咧，佢、那個感受咧就係、是，佢知道自己成為一個會變成一個 兇性會大不言嗰只啦。 咁佢點樣做咧？咁佢首先咧就將自己戴曬手扣腳扣喺間屋咧， 防止自己去殺人咧。 啊，綁咗喺屋企裏邊啲柱啊，或者椅啊、台啊咁腳嗰度。点知咧？原来咧，佢化咗狼之后咧，系嗰啲绑住嘅扣啊， 都可以挣脱， 系完全冇力嘅。 传说里面都系人狼系好大力，大力 系好大力嘅 神力。唔系就因为就系传说嗰样嘢啊嘛。佢唔单止净系讲嗰只狼嘅天性啊嘛，系将佢妖魔化啊嘛，系将佢同撒旦啊、巫术啊、女巫嗰啲摆埋一齐，咁啊自然有啲超自然力量。咁所以中古一直都系咁讲嘅，就啲神奇嘅力量，所以难以制服就咁解。咁所以变咗去到电影里边用翻呢条桥啦。 系， 咁所以你正常一只狼，你绑住佢走唔甩噶，系咪？系啊。但系点解人变咗出嚟嘅狼，就反而会有力大无穷呢个现象咧？就是、因为将佢妖魔化咗啊嘛。否则你讲唔成古仔呢下嘢。 系，冇错冇错。咁啊，于是乎咧，呢个狼咧，就一样挣脱咗之后咧，一样出去咧为祸，同埋咧渐渐咧佢食过一次咬一次嘅人， 或者咬死个人， 佢就有瘾啦。 系啦， 佢就知道去到边度咧揾到猎物，佢就去嗰度咧嚼人，嚼完之后咧吸食晒人哋嗰啲即渣都冇。咁然后咧朝头早又会重新变翻个人， 变翻人， 咁咧又会后悔。点样样搞呢咁始终咧谂唔到一个方法。 后悔呢下嘢系而家啲文学作品嘅点样先有 嘅。系啊，冇错， 以前冇嘅。 系，冇错。 佢变咗人狼之后咧，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一系就系同妖魔化嘅概念啦，即系佢差唔多好似变咗魔鬼嗰边嗰班友仔咧，佢唔会有良心噶嘛。 系，冇良心。 即使佢变翻人先想，都好似你话咧，系人面兽心噶嘛。咁但系所谓有人嗰个所谓良心发现或者反省挣扎嗰下嘢，系真系好近期，即系20世纪啲电影电。小说开始先开始讲翻呢个话题， 系变咗咁啊，增加咗个矛盾性啊， 系啊系啊， 有戏剧性啊， 戏剧性， 咁啊变咗咧就佢识regret， 识 即系事后会有良心发现呢样嘢， 咁啊讲咧最早期喺30年代嗰个片咧，咁咧就佢自己唔能够控制到自己变狼，但佢老豆知道佢变狼，佢老豆咧就用咗一支银做嘅拐杖咧，就打死咗佢。咁又讲翻银啦， 系啦，好神奇啊！点解会银有关啊？啲系啊，传说还传说啦，有根有据，好过瘾 啊！你知点解咧？ 我听嗰个版本啦，即系啊，次官一定会一定会，因为妖魔化咗之后咧，又成日同撒旦啊魔鬼有关。而中世纪嘅时候，啲神权主导噶嘛，如何去对付撒旦咧？就多数系用啲所谓即系同宗教有关嘅嘢，一系用圣水啦， 圣器 圣器啦，圣器的话咧，教堂里面用最多嘅咧。 就是你的十字架嘛、 嗯嗯、 甚至你祭坛上面的用具有很多都是用银的、 嗯嗯、 也就是说那种对他来说叫神圣的金属就是 relate 了的、 嗯、 所以十字架是用银你那个饮那个祝圣的杯又用银、嗯、银器这下东西在宗教里面欧洲宗教呢就将它等同了一些有所谓神圣力量的物质、 嗯嗯、是 等同的 咁诶， 咁样嚟。 法国嗰个故事咧，讲、嗯、个贼入对偷咧、 嗯， 偷咗嗰啲烛台咧都系银嘅。点解样样唔偷偷烛台咧？因为烛台就银做啊嘛。咁原来银咧唔单止系呢、這个，点解银又会做咗神圣嘅工具，或者我系祭祀啊，或者系呢个圣堂啊里边嘅用具咧？佢、 嗯、 本身咧原来有一个原因嘅。中外古今都用紧银， 化学特性嘅有 化学特性，因为咧银咧好容易 oxidize， 嗯，氧化， 氧化， 嗯， 银咧佢一经沾到第二啲嘢， 嗯， 譬如话砒霜，譬如话 毒素啦，吓， 佢马上变色， 冇错啦。咁所以阿次官你都记得有好多啲中国啲小说就系话啲银针会试毒， 系啦，因为咧以前咧嘅皇族咧。啲太监咧要食过皇帝啊，啲、 嗯、 饭每人要食啲 试食， 试食，因为死就死佢先，咁但系佢唔会死咁老衬噶嘛，佢咧就用银嘅筷子， 嗯， 银、 嗯、 器，咁而家咧，譬如话韩国旅游咧，见到咧就是、 金 属 碗啊嗰啲，就咁嚟啦， 系，佢、嗯、最初都系一种咧银嘅，嗰筷子啊见到咧系金属，其实最初都系银嘅，我记得咧，我嗰个屋企咧，我个姑妈屋企咧。佢自己食飯嗰套筷子咧，都係純銀。 哇！咁高檔。 佢、啊、可能係啲祖先剩落嚟，都係銀筷子。銀嘅筷子咧、 嗯、 就一夾落去，如果有毒素咧、 嗯， 就即刻變色 嘅，即刻形， 即刻變色就變、嗯、會變黑色咁講、嗯。我又未見過佢夾個毒素嚟試過。 咁但的而且確就係呢個特性令到佢 係啦， 就賦予咗一種所謂神聖嘅地位啦。 佢係可以測到毒素， 嗯哼。 咁啊，即係話咧，換句説話講，佢有另外一種正義嘅力量，使到佢咧 毒素嘅敵人， 毒素敵人。咁啊，人狼咧怕銀咧，最重要咧就係因為咧銀人狼只能夠害人，就因為佢有狼毒。 系啊，就传染咗狼嘅狼毒。 系啦、啊，狼嘅狼毒，咁咧佢就可以用银嘅杖咧， 佢 打死佢，佢、 嗯、 冇得反抗。 嗯， 咁另外咧，又传说咗咧，世界上发明咗手枪啦。 嗯， 又咁手枪咧打佢唔死嘅。 嗯哼， 佢唔怕嘅。 嗯哼， 唯一咧用银铸咗嘅子弹。即系银子弹，嚟你入咗把手枪之后咧，就打落去狼，一狼中咗之后咧，佢就 死得啦， 死得啦，就唔系唔死得， 即系第二啲金属对佢冇影响， 系啊， 银就死得。 咁啊，除此之外咧，正话你讲嗰啲咧，下文都有用。 嗯， 除咗对吸血鬼生效之后咧，治到佢之后咧，就手枪，你又用银子弹。圣水，发落去，佢就怕恐惧。用圣嘅圣袍，嗰、那個、神父做嗰件祭毒嘅衫，祝圣过嘅，佢嗰件一件肩披肩，咸冷呢啲都可以咧制止人狼。佢、话人狼就怕呢啲嘢啦。除咗之外咧，佢同吸血鬼有咩分别咧？吸血鬼咧就怕阳光，嗱、人狼都怕，唔怕阳光，但系怕火噶，火一样过咗怕嘅、但系咧一定系怕阳光。狼咧就唔需要怕阳光，但系咧狼咧就一定要夜晚先出现到，日头咧佢 都变翻人嘅， 未翻人，咁未有， 冇魔力啊， 魔力唔够大，咁啊，所以咧人后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聯想了、就話人狼咧同吸血鬼咧，本來咧係一個表兄弟嚟嘅，即係同佢有關係嘅、但係咧，而家好多戲咧描寫咧就係、吸血鬼同人狼，本身係世仇嚟嘅， 是一个呢两个种族不同、 嗯、 互相呢是要歼灭对方、 嗯嗯、 成为世界邪恶的领袖。 那套就较为近期的电影。 是啊没错。 妖夜寻狼。 是啊寻狼啦。现在拍了五套啦。 好多啦陆续有来啦。这个古仔过瘾嘛。 是啊。 长讲长有一个响 度。是啊。因为这两种这样的妖魔呢。 制造了一个关系出来咯。有个单独讲不过瘾的嘛。 是啊。单独讲不过瘾的。 讲不过瘾。 咁但呢这种这样的传说呢 在西方呢就好盛行的。讲人狼。 嗯 譬如呢 Harry Potter、 嗯、 里面有个都是人狼的、 嗯嗯、 天狼星嘛 天狼星啊 Sirius 那个老师、 嗯、 不就是人狼来的咯、 嗯、 是吧那他一样是集合了很多这些这样的西方的传说、 嗯嗯、 妖魔鬼怪 集大成于一身 集大成于那个故事里面、嗯 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好過癮㗎個宗教團體有啲真係唔好話耶倫啦都出嚟反對啲小朋友睇 Harry Potter 係呀係呀話呢 話個散播撒旦思想㗎好過癮㗎、嗯、有啲咁講法㗎、嗯、絕對未必一定係呀但係裏面取材呢 exactly 就係頭先嗰集啦全部都係中世紀咁嘅妖異宗教啊主要將啲神力啊即係supernatural 嘅嘢啦，超自然嘅嘢，冚唪唥當係一個 supernatural 嗰個劇集咧，啊、 嗯、 第十二個屍神咧，裏面都有好多人狼嘅喎、 嗯， 都係人狼嘅， 有 嚇。咁啊，另外一套咧喺英國同美國咧，好流行嘅，但係香港咧似乎咧冇乜人睇過或者注意嘅。呢套片咧，呢套劇集咧，源出於英國。 嗯、 后来美国继续拍， 嗯， 又买咗佢呢个名字，就改咗演员拍。 嗯， 呢套咧叫做 Being Human， 唔系 Human Being 喎、 嗯、，Being Human。 Human， 嗯， 咁啊点样 Being Human 咧？佢三种唔同嘅超人啊，唔系人啊，唔系人，系超乎人嘅动 creation， 系、嗯、 creatures。 嗯， 一个咧就系 vampire。 Oh, okay. 一个就是人狼、 嗯、哼 一个就是鬼 好齐全喎、 哦、高齐 齐全喎 三人住埋屋企 好玩啊呢、這个 係呀咁但 佢香港有冇播过好似冇啊好似冇加拿大有睇 好睇加拿大有睇加拿大我有睇、嗯、我有啲碟呢买齐就睇晒 啊要上网先嘅 有成我睇已经六七年㗎啦 嗱好玩喎、啊、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配套 Being Human 唔係 Human Being 喎、 啊、Being Human即系如何做人，即系如何自处、啊哎， 如何做人， 如何做人。咁三只都唔系人嚟嘅， 三只唔系人，但系咧有个， 但佢似人喎、 哦。系啊，佢有个共同点。 嗯， 呢三样嘢咧都好希望做翻人， 系重叠噶嘛。 系、啊、 吸血鬼未俾人咬之前都系人嚟嘅。 系啊， 人狼未俾人咬之前都系人嚟嘅。 系啊， 咁人未死之前都系人嚟嘅。 佢就觉得咧。好多人就近时讲， 你好怀念自己做人嘅身份咩？ 冇错，因为咧、啊、以前就觉得我做咗吸血鬼咧系唔死噶啦。 嗯哼， 原来唔死咧系惨过死。 嗱、啊、呢、這个好分歧啦。讲电影大家唔好介意吓。但系近呢十几廿年呢个新嘅趋势出现啊嘛、嗯。如果你睇呢、這个Twilight。就是那班即系年轻嘅吸血鬼， 吸血新世纪， 吸血新世纪，我又真系，佢哋唔觉得做吸血鬼惨喎。另外有班系少年人狼噶嘛， 少年人狼又有咧，呢个又一个好嘅， 佢个组合好过瘾 喎。 两班都系好人嚟喎，好神奇啊！ 冇错。 而佢哋嗰個戲好反傳統的一樣嘢咧，你話青春電影又好，點都好啦。最反傳統嘅乜家科咧，就係呢兩種異類， 嗯， 都唔當佢哋係邪惡啊嘛，咁過癮啊嘛。 即係佢一反咗近時咧， 完全唔同曬噶啦。 Vampire 一定係吸血， 一定 係害人， 係啦，害人。 原來唔係，而家咧呢種咧係同正常青年一樣啫。 嗯哼。 咁Being Human 咧就更進一步，佢、 嗯、 唔止唔害人，佢、 嗯、 仲希望做翻人。佢覺得做 Vampire 咧唔死係好慘嘅，而、 嗯、 家想死，想 正常 你 地死， 你得到永生咧，佢唔覺得永生係乜嘢價值啊？永生係一種咧。嗯惨况 嘅，的确系，的确系，嗰、那个惨况，嗰、那个反，嗰、那个反思系好过瘾嘅一样嘢嚟嘅， 系惨况嚟添。咁、嗯、最好咧 正常人咁样咧，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咁咧就有意义。一个人唔死就冇意义喎。即系如果我跑步，系冇一个终点咧，系冇意义嘅。你跑到几时啊？你 冇停啊嘛， 冇停啊嘛，冇意义嘅。你有终点就有冲刺啊嘛，至可以咧。 呢个好人民主义嘅人本位思考嚟噶。 系啊系啊 系啊。咁变咗已经同中世纪嗰个所谓妖魔鬼怪嗰个谂法 唔同晒噶啦。 即系就算同二十世纪初嗰个谂法。邪正不两立嗰样又 唔同 晒 啦， 你唔分你唔分正邪噶啦，而家 冇分正邪。咁啊呢个 Wolf 咧，呢个咧一个后生仔咧，佢又喺呢个感觉感受啦。虽然咧每一次一月圆之夜，佢都变翻一个狼，都会咧出到去个野外咧搵食，卒之咧佢就。租了一个迷你仓， 诶， 真系过瘾啊！ 人狼中意迷你仓， 系租个迷你仓，然后里面咧，原来唔系爱嚟挤嘢嘅，就锁住自己。 哦，即系唔俾自己出去啊！即系咬人。 做完之嘢咧，佢就锁咗自己入迷你仓，叫佢老婆，佢老婆都系佢老婆系人嚟嘅，即系边个老婆咧？锁住佢 就唔好开放， 唔好开放。咁中间介入多故事咧，由佢开始点样？出嚟做人，做拍沟女，揾到个老婆，但系点样隐瞒个老婆，直至个老婆知道，或者咧，即系仲有好多故事咧。总之佢好想做翻人，嗰只鬼系佢本来系鬼咧，就随时 invisible 睇唔到人样嘅。原来咧，佢觉得睇唔到个样， 即系人哋睇佢唔到就好惨， 好惨嘅大佬， 即系讲嗱啲，即系当你透明咁就好惨。 系啊，仲有 即系鬼系透明 嘅，透明嘅，仲有个鬼惨在咩咧？就佢成日听到人哋讲嘢啊， 系啊， 佢答唔到嘴， 答唔到啫，系咯，透明咯， 答唔到啫，系啊，成屋企咧都有快乐，佢又冇份嘅，点解咧？因为佢唔能够出嚟。 参与唔到， 参与唔到，佢都系透明嘅，走啊走啊，佢成日想溜人倾偈，溜人做好友，点知人哋开发条冇佢份，嗰个后生女嚟嘅， 哦，咁唔怪得 咧，佢呢啲咧就系鬼佬咧，就可以将一啲 天马行空，我真系天马行空啊 ，OK， 咁啊改个名改老嘢啦 ，Being Human， 嗯， 咁啊所以咧后来喺英国拍完剧集之后咧，又将佢咧转咗去喺美国再拍，咁啊，變咗咧兩個地方咧，英語地方咧都好多人睇呢個戲。佢唔係淨係睇呢個劇集裏邊嗰啲殘暴，佢冇乜殘暴啫。啱啱倫理人嘅倫理，同埋人嘅人性啊。 啊，人性嗰、那個 將個人性咧，透過呢三個嘅意象咧，解翻出嚟。 即係等於你企咗喺對立面嚟睇翻自己，就有一種即係旁觀者清嗰種咁嘅角度喺度啊嘛，都啱嘅。咁所以點解話啲鬼都創意幾有趣啊？ 係啊，佢有趣。咁啊，人狼咧就喺以往咧最早嘅傳說嘅根據咧，喺聖經度咧出現過喎。 咦？聖經有？ 這個就是尼布甲尼撒。你听过呢、這个？ 佢唔系呢个巴比伦嘅 巴比伦嘅新巴比伦嘅皇帝， 系啊系啊系啊， 佢有两个。 佢去打平咗耶路撒冷，捉晒班人去做奴隶噶嘛？ 系啊，喺圣经上或者喺啲以色列人啊， 希伯来 人嘅眼中咧，呢个系一个咧人狼嚟嘅。佢冇直接讲呢个系一个 wolf， 佢净系讲咧尼布甲尼撒咧有一啲时候咧。会匿埋喺啲森林度，变成咧长出好多怪毛、怪手啊嘅一个咁嘅怪人。 咁但系好明显系犹太人将佢哋嗰个即系敌人妖魔化咗。 系啦，咁啊，咁咧呢个咧变成一个而家我哋话咧叫人狼。喺嗰阵时仲未有一个咁名称，所以咧就系话佢系一个。人同埋禽兽， 但又唔系完全冇落，唔系完全冇根据嗱。点解咧？嗱，即系西方你叫数得原始少少。其实你数到去埃及嗰个年代咧，人同动物嗰个划分唔系咁明確噶嘛。 系 你睇埃及啲神有好多都系同动物一样， 两个。 是 hybrid 嚟噶。咁其实就算你话系美索不达米亚嗰度所拜嘅神，有好多都系人同动物捞埋一齐噶嘛。 中国都系， 有些系自然崇拜噶，即系由自然崇拜、精灵崇拜去到呢个神嘅崇拜，有一个过渡期噶嘛。 系， 咁所以变咗即系。嗱，以色列一神教啦，咁當然唔會諗呢啲噶啦，即係好完美嘅神嘅形象啦。 唔係，以色列嘅天使都係 hybrid 嚟噶， 有翼 噶 嘛？ 你咪以為佢唔係 hybrid 啊？一樣 hybrid， 佢有翼嘅。咁問題係對於相對於以色列人嚟講，當時中東嗰邊嗰啲所謂異教徒咧，佢哋都領袖咧以神化嘅時候咧，佢多數都用動物形象出現噶，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妖魔化呢下嘢，點解會將其他所謂邪惡嘅動物同撒旦啊，即係神嘅对头摆埋一齐，咁呢啲系佢有佢嗰所谓宗教 DNA 喺度咯。 咁啊唔止嘅，因为咧，人最原始人嘅最早嘅构思咧，佢哋一定咧有阵时会将一啲咧，佢最恐惧嘅嘢，佢再加料，成为咧更恐惧嘅，譬如咧呢、這个 Griffith， 鹰 狮 啊， 鹰头狮身兽， 系啦，佢系将咧。空中同埋地上 最凶 猛嘅两样嘢，黐埋 鹰同狮子咯， 鹰同狮子。咁啊，佢有鹰嘅翼，有身体，但系有狮子嘅爪喎。 系啊， 同埋佢个躯干。咁咧就变成咧，无论系空中或者 地上都系最强， 佢赢晒。咁你鹰咧就系空中啫，你落到地可能唔够打嘛， 唔够脚骨力起码。 Griffith 咧就乜嘢得 啊？狮子咁 系啊，就嚼埋你，即系鹰狮啊，即系佢有个咁嘅传说喺度。咁呢啲咧就 Celtic 嗰阵时咧，呢个 Celtic 嘅文化里边咧。Celtic 是最早的呢、 歐洲咯， 歐洲的文化喎，仲講緊中土喎，仲緊個而家我哋 J.C. Tolkien's 嗰啲小説咧，而家拍啦，拍曬啲電影咧，就係、是、咧裏邊咧就係講緊呢啲咁樣嘅 Celtic 嘅裏邊， 即 係 異獸， 異獸，咁Harry Potter 嗰個作者羅琳咧，佢裏邊用咗好多怪獸，用咗好多佢嘅民間傳說， 係啊係，取材民間㗎呢有好多 嘢，呢啲咧都係 Celtic 嘅，因為咧 Celtic 文化咧比羅馬嘅 再早好多， 係佢歐洲同埋英國咧 最早 嘅本土嘅宗教同埋佢嘅傳說嚟嘅，但咧。被羅馬帝國佔領咗之後咧，佔領歐洲同埋英國之後咧，就消滅喎。點解咧？因為羅馬帝國喺四世紀嘅時候咧，已經天主教即係而家嘅基督 教，已經變國教啦。係啊， 所謂嘅耶教咧就係統一咗。 啊，君士坦丁之後就已經係變國教噶啦。 咁啊，國教咧。佢要統一成個 ideology 咧，所以將其他異教一係就吞食，一係就改變你，一係咧就消滅你，係得幾條途徑啫。總之冇你份， 總之冇你份啦。 咁啊，所以你 Celtic 咧，你嘅文化咧，同埋啲神怪咧、神話咧， 就轉咗型咯， 轉型啦，同埋變成一係就變成邪嘢， 係啊， 一係咧就變成唔講，等你消失。咁呢種咧。就而家咧喺二十世紀之後咧，就慢慢將佢咧顯化出嚟，顯出嚟，顯翻出嚟。呢幾年文化包括正話我哋所講嘅鷹獅啊，譬如正話我哋講咧，譬如話樹妖啊，呢啲含埋 Celtic 文化裏邊嘅，係嘛？呢個咧龍啊 ，dragon 啊，都係 佢哋嗰只， 佢哋嗰只龍喎，唔係我哋 嗰只， 唔係中國嗰只喎， 火嗰只， 又唔係聖經嗰只喎， 都唔係， 仲聖經嗰只另外一隻嚟嘅喎，係一個撒旦嘅化身，即係正如你講啦，或者叫古龍，古龍啊，只古嘅叫古嘅 serpent， 只古嘅大蛇，一個古蛇，嗰只係撒旦化身嚟嘅。而家我哋見到咧，Celtic 裏邊咧，譬如話 如果睇波你就知噶啦。 嗯， 威尔士嗰只， 威尔士嗰只有翼嗰度啊， 红龙啊， 有红有白噶嘛， 系啊系啊，嗰只咧，嗰只嘢系 Celtic 嘅文化嘅龙、啊。 嗯， 其实咧喺呢个亨利八世啊， 嗯， 佢个女同埋佢个仔詹士，佢个女咧、嗯、就系、是、伊丽莎白一世嘅。 嗯 佢皇帝皇族嗰支旗咧、 嗯， 食可分四份嘅、嗯，其一份咧都系呢只龙， 有只龙嘅图腾喺度嘅， 系龙图腾喺度嘅。呢、這个就系、是、 因为佢几个图腾系狮子图腾， 系狮子 啊，有龙图腾，有独角兽， 系独角兽，系啊。呢啲冚冷咧都系咧由 古代传说剩低嘅， 传说剩低落嚟嘅。Celtic 文化咧就传低呢只红龙， 嗯哼嗯。 印希腊文化传低呢个独角兽， 嗯。 咁啊，狮子系嗰阵时。嘅文化嚟嘅、 嗯， 英狮咧就系 Celtic 文化嚟嘅，系啊，所以咧就算讲龙咧都有排讲， 有排玩啦、啊。神兽咁，所以变咗就系人王系一个好现成可用嘅图腾，可以咁讲啦吓。 系、 啊，咁但系就即系。就睇翻个历史演化，去到最近变咗一个即系好唔同嘅角色喺度嘅，好、 嗯、 有趣啊！ 咁呢个咧就成为咗咧呢个两个大嘅妖魔。组群啊， 嗯，群组吓一个吸血鬼同呢个人狼，嗯， 成为咗世仇啊，咁咧就 赋予新意义啦，而家又 咁啊，等佢两族咧打斗打斗咧，产生呢个戏剧性 嘅，嗯哼， 咁呢个咧就系人而家人狼。嘅一個扮演嘅角色， 係、哎、有人講得好鬼死過癮噶嘛，係 crossover 莎士比亞噶嘛，將嗰兩個世仇家族，哦、你擺咗兩個形象落去啊嘛，你記唔記得莎士比亞嗰兩個意大利家族 Capulet 啊？ 即係呢個喺羅密歐 羅密歐與朱麗葉啊， 裏邊咧就因為兩個家族嘅仇恨， 世仇世仇咧， 因為你呢、這個世仇係因基於一個唔肯原諒啊， 嗯。 呢、这個世仇咧，只有咧越報越深。 係啊， 因為咧呢一代就殺咗上一代， 啊、 上一代又報下、嗯，又要下一代嚟報仇。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睇翻而家呢個即係劇情啊，有時唔好當話劇透啊，但係啲元素好過癮㗎、 嗯。 你直頭可以借將羅密歐與朱麗葉嗰度套咗落去，你只要將個 Capulet 同埋嗰個兩個家族咧、啊、就套咗嚟人狼同吸血鬼咁解嘅啫。中間佢都有個一對好似羅密歐與朱麗葉咁樣 嘅嚇。 即系冇乜仇恨噶， 喺呢、這个吸血新世纪啊， 吸血僵尸拍拖啊咁 嘅。吸血喺呢个吸血新世纪里边咧 ，Jacob 咪就系狼人咯，就 系啦 ，Jacob 追 Bell 嘅另外一个男仔啦，系嘛？佢都系有佢有人性喺度嘅，即系佢人狼本身都有人嘅感情喺度嘅。咁啊，中国有冇人狼咧？有啊，原来，中国咧喺清朝嘅笔记志怪小说里面咧、 哦，清朝， okay, 清朝嘅志怪小说，咁又讲一笔咧清朝嘅志怪小说。 嗯， 呢啲譬如最出名咧就系而家我哋睇紧咧边个啊？那个肥佬咧乾隆王啊，嗰、那个御用文人啊。纪晓岚嘅 《纪晓岚 月眉草堂笔记》 或者佢会写呢样咁有趣， 或者聊斋 啊，聊斋肯定系啦。 或者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 聊斋好多古怪鬼怪噶嘛。 余梅嘅《子不语》《子不语》续集，我睇过呢个咧，就系余梅嘅《怨》啊，《余梅》嘅里边咧嘅一个笔记书，几千字唔系几百字啫。咁啊，讲到中国嘅人狼，咁你知道当年咧呢啲笔记小说嘅开始咧，就因为好多文人啊喺嗰时咧已经系四海通商，好多人咧去咗一啲咧外地，我冇讲明，可能印度，可能波斯，可能系阿富汗，即系之类或者苏联以前嗰啲新疆之外，嗰啲共和國， 即係絲綢之路沿途，是 那些所有人翻嚟之後咧，啲所謂筆記小説咧，就係、是、好似記者咁樣，將呢啲聽翻嚟嘅見聞，就將佢變成小説，只係記錄 嗰陣時聽到嘅， 嗯， 咁啊以讹传讹咧，就越整越神怪。 西方传翻过嚟喎，应该好明显。 冇错啦，咁啊就有人狼。 O K， 呢个人狼咧就系一个老虎嚟嘅，嗰、那个故事 讲。女性 ，O K， 系女性嚟嘅。呢、這个人狼咧就呢、這个老虎咧系本来咧就系呢个家族里边嘅一个摆婆。 嗯。 可能佢出去某一次咧，就俾狼咬到。 嗯 哼。於是翻嚟之後咧，佢唔出聲。 嗯。 但咧月圓之夜咧，佢出嚟咧咬嗰啲子孫。 嗯。 啲人咧初初咧，佢寫到咧係一個偵探小説咁樣。 哎，係 唔知道邊個係兇手。 咁樣玩啊，幾有趣喎、啊！ 原來係屋企最老嘅老太婆。 你估佢唔到嘅啫， 估唔到嘅個老太婆佢個嫲。 咁樣落去又有即係咁嘅古仔又過癮、啊。 好貴㗎、啊、 好有創意嗰啲係。 係啊，咁可能 偵探小説 係啊，可能四代五代嗰個太婆。 你真係估佢唔到嗰啲。 原來佢係人狼嚟嘅。 嗯。 後來出資咧，就有梗有。梗有專家，梗有啲、嗯、啊破到案啦，破案之後咧趕佢出去，嗯、就原來咧再捉到翻嚟嗰陣時係只狼嚟嘅，咁咪鋸佢啦。咁、 嗯、 但係咧鋸之後咧個屍體就即刻變翻 變咗人， 變翻嗰個太婆，咁大家好傷心。 嗯、 就咁呢啲咪有好有劇性咯。 哎、 你香港而家寫劇本都寫唔到啊！ 冇創意、啊、 你寫都寫唔到呢個咁嘅筆記小説。 其實而家香港好多所謂創作都做抄嘅啫，即係啱你講嘅 Being Human 嗰下嘢。再其實中國都有噶嘛，不過唔係用嗰三樣嘢嚟做代表啊嘛。白蛇傳咧， 都係 Being Human 啦。 好多妖精，好多妖精。都是想做人的那個你有留意 啊？這個呢這個呢 有的有的，我很喜歡做人。 這個呢另外一個呢中國的現象和鬼佬的現象呢的比較、啊 嗯、 這個講法是什麼呢？他說呢為什麼西方呢是妖怪是人變妖怪的、 嗯、 人變妖怪，即譬如剛才我們說了這個人被隻人狼咬了之後呢，佢中毒之後就變咗只人狼，係、嗯、只妖嚟嘅、嗯，危害嘅。 危害啦、啊、 但中國倒轉喎，將呢個觀念倒轉， 嗯， 係妖怪變人喎、啊。 動物變人，嗯， 倒轉就係動物好想 being human。 嗯哼，嗯哼，嗯哼。 於是乎佢咧就做要修啊，要修練。 但呢個係會同佛教嗰個概念有關啊。 所以呢個咧一個好道教佛教有嘅，道教佛教 有 都有關係。 有排玩有排玩嘅， 好啊，好多玩。呢、這個題目咧幾十塊人心性。 嗯。 點解啱啱兩個東西方文化對一個人同埋動物 嘅關係 嘅關係， 嗯， 係會倒轉咧？ 嗯。 中國咧係。由动物修炼变翻人喎、 啊，即系佢哋系所谓即系进化率低向高嗰只， 系咯、啊？点解咁奇咧？ 咩？佢哋个宗教观唔同啊嘛？你佛家嗰系讲轮回噶嘛？你系讲紧有一啲最低级嘅生物，即系可以喺个轮回嘅过程里边做到人，你再升级就做佛噶啦嘛？咁、嗯、所以变咗就系嗰个轮回概念宗教嚟，咁亦都系有啲好多同我宗教中国原始嗰个宗教有关，即道教都有关，即、嗯、系修炼嗰个 修炼 啊嘛，炼仙嗰下嘢啊嘛，嗯、即都系有个阶级喺度噶， 系 个阶级喺度，即系如果系最低级嘅，就升到最高级，咁、 嗯、 所以变咗嗰个概念我会咁想象啊，咁所以变咗就系会好唔同西方嗰套你神权嗰观念由上而下噶， 系啦，佢有一个 你会有你有腐败，你有堕落嗰个概念啊嗱， 系佢系会堕落成为咧一个害人，有人啊，佢、嗯、犯咗罪之后咧，你未得到赦免，未得到圣化、 嗯， 或者系净化、 嗯， 你就自然咧一路向下堕落咧、 嗯， 就成为害人嘅精怪， 就接近地狱啦， 系啦。嗯，但系咧，中國咧啱啱係呢個佛教同道教嘅思想咧、嗯，就昇華。 係、嗯、啦，調翻轉。 一個人如一個動物，如果即使係佢係生長於一個低等嘅格調嘅格裏邊，但係佢經過一個咧昇華，經過一個修練，所以佢同道教有關係嘅。 係， 或者輪迴有關 係。可以修練嘅， 係可以修練。 嗯。 之后咧，佢会成精、 嗯， 成精之后佢做得更好咧，佢吸收咗善咧、嗯， 呢样嘢咧善嘅，而我哋用呢个叫正能量， 善啦、啊， 善啦、啊，正能量嚟表达咧。咁咧、经过几百年之后咧，即系一段相当长嘅时候之后咧，佢、变成人喎、变翻一个善良嘅人喎、但系咧，佢成为善良嘅人之后咧，人咧系睇唔过眼喎、觉得咁样样咧。佢始终 有违天道， 有违天道，同埋佢出身个身份咧系好低下 喎、啊， 阶级论啊，咁咧、所以咧《白蛇传》啊，许素贞咧 悲剧收场， 就悲剧收场啦、但系又有佢悲剧嘅希望喺度啊，佢由一个白蛇修炼咗成为一个女美女，呢个佢嘅进步。而且咧，佢识点 样医人啊嘛， 医人、哦，佢一不断修炼、哦，嫁咗呢个许仙之后咧，仍然身为一个好嘅主妇、哦，系、嘛？但系你个法海条气又唔顺啦，于是乎咧 有违天道啊嘛， 掠佢啦，水浸金山啦、但系咧又俾到人嘅希望。呢、这个故事啊，就系咩咧？佢生咗个仔，生个仔咧，阿士林，咁啊生个仔，呢个仔咧就其实咧就 hybrid 嚟嘅， 系啦， 但系咧 系啦， 系啦，但系咧 hybrid 呢个 系啦 ，hybrid 中国都有噶， 有 hybrid 嘅，人同埋精灵嘅、 人同蛇精嘅仔， 系啊，上蛇精嘅仔，即系咧等于咧李立哲咧。 Demigod 嘅个只只都系同 宙 斯有关系嘅仔嚟嘅喎， 是咸湿啊，佢 Demigod 系啊，咁咧、但系咧最后尾咧就孝感动天、哦，去祭塔嗰时候就冧冧、放翻佢出嚟、哦，咁、所以咧佢里边咧系成个故事咧有晒， 好有戏剧性噶， 唔系有晒正话呢个观念啊，正话讲个观念啊， 系即系。咁所以睇翻而家西方电影有少少好似东西合璧咁啊嘛，如果你留意呢样嘢就话、起码第一样嘢佢唔会将呢啲所谓异物，即系冚唪同撒旦魔嘅邪恶化，绝对 呢、个宗教慢慢咧嗰、个讲法唔能够 有少少众生平， 即 系有少少众生平等嘅气味啦啊！再讲翻你人为本嗰下嘢，即系。啲異物盡量想變翻做人嗰下嘢，呢、個似翻中國嗰、那個即係想進化呢個概念，又以人為本為個中心啊嘛，好有趣咁，所以變咗其實你話嗰個文化互相影響肯定有啊，但係到底行去邊度咧，值得睇。咁、所以單係睇住人狼呢個形象嘅變化， 係啊， 好多好似剝洋葱好多層次搣出嚟嗰個畫嘅， 係啊， 勁過癮㗎， 好多唔同現代嘅觀念啊，現代哲學咧有有改變嘅、就唔係近時咧，淨係得一個咧人人得而誅之嗰陣時嘅 過街老鼠啊， 嗰、個觀念咧就係咧過街老鼠， 正邪對立咁好明顯。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人始終咧係憑神性嘅力量咧可以統治或者制服邪惡嘅。咁啊，後來咧，亦有啲電影或者書咧，倒轉有個反動，就係咧邪惡贏嘅。但係而家你又覺得邪惡贏咧就有違世道民心，咁、於是乎咧就 又另一重思考啦， 另外一個高啲嘅層面嚟到講呢兩個人嘅對呢兩種嘢嘅對立。佢個對立本身係點樣？譬如話《黑血殭屍》。吸血僵尸里边咧，专系同吸血僵尸作，同僵尸吸血鬼作对嘅咧，呢、這个咧就系 hybrid 嚟嘅，就系、一个吸血鬼嘅男性，同一个平民女人生嘅仔， hybrid， 就是 hybrid，叫 Dava， 唔系 vampire，DI 线嘅vampire， 咁咧呢个咧就系、是。譬如话嗰套黑鬼做嗰套啊，刀锋啊，刀锋战士啊，就系、是、嗰、那个刀锋战就系一个 hybrid，、就系佢老豆系一个vampire，、但系佢个老母系一个人，這个 hybrid 咧就专杀佢嘅天职，专杀吸血鬼。 但都分到正邪啊嘛，即好多區嗰啲屬於邪嗰邊。但係即最近排嗰啲就係話，你將嗰個宗教嘅氣味拎走咗，神嘅角色拎走咗之後咧，忽然間發覺有啲少眾生平等嗰啲喺度，就變咗個正邪唔係再係咁樣分噶啦，即係唔係話你要追殺我，追殺你，調翻轉頭，可能都係大家覺得互相仇殺都好無聊嘅啫。 咁當然咧，而家咧就慢慢將個呢個咁樣樣嘅杀戮咧，转化咗落去咧，另外一个 object 嗰度，呢、這个叫 zombie 啦、就用咗所谓丧尸嘅观念。咁、今日讲唔到丧尸咧，下次咧呢、這个如是我闻咧，讲下丧尸里边嘅哲学。 又得又得， 好多哲学嘅丧尸里边， 系好多嘢玩，好多嘢玩。咁、所以今次真系得人狼呢个次官真系讲到真系啊，真系。正真 系，好啊！咁下次如是我们再继续啊， 再继续，拜拜。